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潘浩洋报道新闻。深水埗荔枝角道236号一个银行的柜员机显示屏损毁，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警方是在凌晨之后接报，柜员机的显示屏有大约10厘米乘5厘米的范围受损，而地上面就有瓦砖碎片，暂时没有人被捕，正调查事件。国际方面，新加坡国会举行补选，结果是执政人民行动党成功保住议席。补选是在武吉巴督区举行，原本做的议员黄金发因为被揭发婚外情而在3月辞职。他所属的人民行动党派出报称是律师的穆仁理参加补选。投票在昨日举行，穆仁理取得超过六成的选票，击败民主党的秘书长徐顺全。人民行动党是去年的9月大选当中赢取七成的选票，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目前在89个议席的议会取得83席。体育消息，夺得今季英超冠军的李斯特城在主场以3-1击败爱华顿，为今季的谢幕战画上完美的句号。李斯特城在开赛5分钟就凭着华迪先入一球，再在33分钟由安迪京治将上半场的比数拉开到2-0。换边之后，华迪再在65分钟射入12码，以3-0遥遥领先。临完场之前几分钟，爱华顿的米拉拿斯就为球队破蛋，最终以3-1败给李斯特城。李斯特城在主场捧走冠军的奖杯，是创会132年来第一个的英超联赛冠军。现场就有球迷欢呼庆祝，见证住队长韦斯摩根同埋领队云尼亚利将奖杯高举嘅历史性一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炎热，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天气都唔稳定，骤雨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 ，DBC 数码二台 E2 燕征联播。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命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库玛拉卡言。 好啦，两位朋友早晨， 早晨师傅，早晨美仪， 早晨， 早晨，早晨。 咁啊，呢个礼拜好多事发生，不过咧，有啲人咧就问我咧，就有关一件事，就因为我哋咧就同佢哋讲到奇古印章嘅时候咧、 嗯， 曾经讲过屋企里边咧最好挂啲名画啦，或者挂啲名嘅字啦，咁啊，于是大家好上心咧，就于是扑出去咧、嗯，就揾啲书法家或者揾啲人咧，咁就写啲字啦。咁啊，写嘅时间咧，大家咧就要有几样嘢要留意嘅。咁咧就呢个礼拜，因为我睇到华仔咧上两个礼拜啦，系写呢个天道酬勤咧。就令我有感而发咧，就要提大家，有啲字咧，原来要摆，有啲字唔要摆、 嗯。 好似 天道酬勤呢个意思咧、原来卦嘅时间咧，幕后有三个含义咧，你要搞通先得。如果你唔搞通呢三个含义咧，系卦上嘅时候，你会出事噶。 哦，系啊， 即要有条件嘅。 嗱、第一样嘢咧，通常我哋卦任何嘅字画或者卦任何嘅字都好咧，系、关系到我哋读嘅时间咧，其实我哋嗰个头咧系向直嚟到去。点还是打横点嘅？嗱喺我哋中国嘅书法或者中国嘅字咧，阿美爷姐就住眉头啦。我哋中国嘅文字点解伟大咧？就因为我哋中国文字咧，全部都系直行嘅，即系直行嘅，即系直写嘅。咁点解中国人直写咧？原来我系到我哋中国人嘅美德系五千年嘅一个重要文化，就系、当你直写嘅时候咧，系令到你教嘅细佬哥写呢个字，或者我哋一路传承中国嘅文字嘅时候咧，系、令嗰个人咧系由上边压到落去下边嘅。 我点住头嚟睇 嘅意思系等于系 yes， 哦， 即系等于你教佢嘅时候，一路佢一路读嘅书嘅时候咧，一路由上面到落嚟，跟住由上面到落嚟，跟住由上面到落嚟，你发现到个细佬哥系一路话啊，系、认教嘅，即系话系受教嘅， 系听话嘅。吓 咁咧，如自从咧有咗鬼佬文化。 打横噶 ，no， 鬼佬咧就系同中国人文化相反嘅，就乜嘢都唔系先讲 yes， 然后先讲 no 噶。中国人系先讲 OK 咗先，然后先慢慢消化你啊。鬼佬唔系噶，你讲乜嘢 no， 鬼佬 no， 所以咧造成咗咧外国嘅文化，我哋讲紧英文咧，系由于系打横写， 打横噶。 其实所有嘅细佬哥咧，都系 no no no no no no。 但系印度人又好得意嘅，印度人虽然系拧住头，但系其实佢系意思解 yes 嘅。吓， 咁但系呢样嘢唔知啦。咁但系咧就有人研究咗咧，佢话自从报纸咧系全部横排之后咧，就开始咧就有臭口组同埋咧系开始讲 no 嘅文化出现咗。 系， 即系话乜嘢都要推翻你先，然后先至 同你讨论理论。 咁咧就于是咧就有个讲法咧就话，如果我哋能够推行多啲中国嘅书法文化，亦即系话全部都由上写向下咧好啲，所以屋企里边咧，如果你想一个家庭嘅和缓咧，你写嗰句嘅对联咧，最好就系打直嘅， 打直咯， 你明唔明啊？打直嘅时间就系代表由上边一路 yes 落嚟， 系 咁，甚至人话咧要送本书俾细佬哥咧，最好唔好第一本就送英文书，送本中文书俾佢，仲要系直排啲中文书，所以对于个直排文化咧，系有一个暗涌喺度嘅，就系话我哋中国人如果要维护我哋本有嘅嗰种道德咧，系应该多啲畅行直写嘅文字，而唔好畅行咧系横写，咁呢种横写。呢个文化咧，即系近呢几十年咧，中国咧就推行咗横嘅文化之后咧，其实就好多人话呢个系对于中国嘅古文化里面嚟讲，唔系一个好嘅进步，系一个退步嚟嘅。即系话跟咗鬼佬嗰种写法系唔啱嘅。所以等于我哋翻大陆嘅时候咧，我哋读对联咧，我要教我哋嘅粉丝要小心咧。喺内地读对联咧，佢哋系读咗左边先读右边嘅。嗱、 哦， 譬如有头有尾两句啊，譬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举例啊，或者过年嘅时间咩天增岁月人增寿，好啦。挂就对联嘅时候咧，喺大陆里面挂咧，系挂咗喺左边先，因为佢哋而家写文字系由左边 向右，由左向右 跟鬼佬嘛，咁变咗咧就嗰个对联咧个头咧就系写咗喺左边嘅，然后个对联尾喺右边。其实呢个文化系错嘅，基本上 应该系右， 呢个系错得好紧要嘅，应该系咩啊？应该系右手边系个头嘅字，左手边系 尾 嘅。咁所以呢个挂对联嘅方法咧喺香港依然啱，喺大陆其实咧就系因为。大陆推行咗嗰种文字系全部由左到右之后咧，其实系个个人睇嗰本书嘅时候咧，你望住佢咧，佢系喺度 拧住头，拧住头， 喺度拧头嘅，系 say no 嘅。咁所以一个 say no 嘅文化咧，根本就唔系我哋中国人嘅文化。中国人文化系 say yes 嘅文化，系先建设，然后先后去推冧嘅。咁所以呢个文化。同埋外国人嘅先推冧你，然后先慢慢再建设咧，系两个东西方文化里边嘅最大嘅冲突。 系，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要保护翻个中国文化，同埋咧研究咗出嚟之后，就要知道边啲正嘢保留， 系 唔正嘢我哋唔要， 唔要啦。 所以第一样嘢，对联一定系右边。先起 由右至左。 第二最好系直嘅对联，就唔好写横，冇理由屋企你写两句横嘅对联嘅。好啦，咁啊讲到譬如四个字嗰啲啦，四个字咧都系由 所以咁嘅原因咧，佢哋就将跟翻中国咧，就系、是、右边先写嘅，就唔可以个天字写咗喺左手边， 系啊， 就要右手边天道酬勤咁样咁样写过去嘅， 系、哦、系。 咁、天道酬勤系我嚟做咩嘅咧？就系、是、佢下一句咧，原则上喺有几种嘅讲法。 嗯， 第一种讲法就叫天道酬勤，地道就酬善。人道就酬诚， 系 商道就酬信，业道就酬精。啊，呢五句嘢俾阿林记解到啦，慢慢再讲一次俾啲听众 听。好啊，天道酬勤，地道酬善，人道酬诚，商道酬信，业道酬精。 咁即系会咩意思啊？ 如果以我嘅理解咧，应该系话天咧，其实就系会鼓励同埋会勉励，甚至咪会奖励一啲咧勤力嘅人嘅。咁而地咧，亦都系会奖励一啲善良嘅人、善良嘅生物。咁人咧最紧要嘅就系诚信啦，个诚系好紧要。行商之道咧，做生意都好啦，个信好紧要嘅。咁而业咧，应该系每一个嘅业界啦，或者每一个嘅界别咧，都应该系精益求精嘅。所以就求精。是不是这样解呢？ 原则上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讲天道酬勤的时候，其实有这五个的含义在里面的。那这个第一个学问呢。第二个学问就是，如果我说啊美儀我俾朕个天道酬勤酬勤俾你，原则上下面嗰句真係话你系笨鸟先飞。 笨鸟先飞。 咩叫笨鸟先飞呢？ 蠢嘅雀仔。 即係话蠢嘅雀仔呢反而系最先飞嘅意思。个意思就係话虽然佢蠢，但係呢因为佢勤力，所以佢个天呢就系要酬佢，即係要鼓励奖励佢，就俾你飞先。越系叻嗰啲人呢多数都懒嘅，通常就唔俾佢飞先。咁所以其实如果你俾呢句送俾人咧，其实亦系有一种暗示咧，系你系笨鸟先飞嘅，原则上话你笨嘅，话你系渣啲嘅， 你就 担山糖。 通常呢句说话，咁当然你话呢句说话佢渊源喺边度咧？个渊源就系韩愈第一个讲嘅天道酬勤。咁我哋又知道，当呢句说话送咗俾你天道酬勤嘅时候，其实暗示咗你就系韩愈。韩愈系几时写呢句说话？韩愈代表咩人物咧？韩愈叫做民起八代之衰，民起八代之衰咧，即系话佢嘅文章咧，系将盖八代里边嘅颓风咧，都一次过佢将全部推，即系将嗰啲唔好嘅嘢咧，系全部转翻晒好嘅。咁就有一句说话叫做咩咧？叫扶危墙之欲倒。逢亲有个人佢扶危墙之欲倒咧，咁嗰个人咧，你就送呢个天道酬勤俾佢咧，就啱啦。即系等于前一段时间亚视咧，你见到阿叶家宝， 叶家宝啱想讲， 你咧就送天道酬勤俾佢 啱啦， 就啱啦。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系你都系笨鸟先飞嘅，即系嗱，阿许唔介意嘅，因为阿家宝一个好 nice guy 嚟嘅。基本上喺你班同学里面咧，佢唔系最聪明嗰个嚟嘅，咁但系佢一个守住喺个亚视咁多年嘅人咧，我哋呢个系啱嘅，所以 天道 酬 勤系啊。 第二样嘢咧，就系佢本身咧系民喺八代之衰，系因为成个亚视咁衰咁麻烦咧，佢都一路喺度顶住喺度顶住，而使到佢就算死亡咧，都死得几风光， 系 under叶家宝。嘅呢一个嘅控制同埋佢嘅处理系嘛，即系令到大家都有呢个感觉。咁你可以送呢、這个，咁所以原来送乜嘢咧都系即系有个学问喺度咯，可以乱送咯。譬如话上一次我哋讲过 难得糊涂啊，我想知 难得糊涂。咁我嗰次就你一讲完的时候，我都即系啱啱想讲落去嗰啖痰想讲咧，就冇讲到落去。又啦，呢个咧系而家目前香港最流行又最容易揾到。最容易买得到嘅一句嘢， 金句系啊。 但系呢句嘢原来你一挂嘅时间咧，即系难得糊涂咧，或者你送俾人哋送难得糊涂咧，你好容易撞板嘅。等于阿美仪你话啊，阿 Sir 你上个礼拜讲难得糊涂，等我送个难得糊涂俾你啦。我一送俾我嘅时候咧，我就即刻面都黑埋。 点解啊？ 点解咧？ 点解 翻嚟话俾大家听？ 好。 哎呀，国师今日喐咗咁多噶，寻日做嘅功课又冇用啦。 佢做足功课， 基基亲啊，同我现价入咗呢只牛先去。 佢都做足功课，点解一个咁苦恼，一个咁轻松嘅呢？哦，原来伯伯系用咗发兴嘅恒指牛熊快手，可以睇到恒指现价之余咧，啲牛熊证仲跟埋收回价咁排。即刻用手机上 hk.warrens.com/hsicbbc 发兴恒指牛熊快手，随时随地帮到手。 结构性产品价格可升可跌，投资者有机会损失全部投资。过往表现并不预示未来表现，投资前请充分理解产品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 第五块尿片啊，仔，你乖啲啦，唔好浪费啦。叫妈妈，妈妈，食翻食翻，妈咪食翻吓。今日多唔多功课啊？有冇俾同学仔虾啊？尽咗力就得啦，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啊？ 妈咪 ，I love you。 以听百年。论证四方， 好心原来发咗私下法，点醒呢班咁嘅猪头兵？嗌佢哋唔好乱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半到十点，早晨八达通。 投资市场信息万变，要赢只得资讯已经唔足够， 专业分析即市拆局先至系制胜关键。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重头节目赢尽全场， 每逢港股交易日在交易时段全程直播，小炒王梁心恩、潘碧云联同陈正心、陈成龙以及一众财经界名人，以专业眼光对准每个投资机会， 不论上半场定下半场，我哋都陪你赢尽全场。 你会不会有一样私人的东西是不想同人分享的呢？可能是私家车、私家相机、私家笔，除了我，施培的私家音乐。 You are my everything, you give me your strength.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 ，BBC 数码二台 Meet You， 一个属于你和我的私家约会。 打开蚊帐，打开蚊帐， 咦？不用找了，我们做足免蚊措施，重点会有只蚊、啊、你看装水的容器冚实，花樽的水又成日换，冷气机托盘和花盆底碟都没有积水，垃圾包好晒，鱼缸又养了会食蚊幼虫的鱼， 好简单啫！ 只要每个星期都做足检查和清理积水，就可以防止蚊子滋生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咁啊，两位主持咧，今日其实我哋呢个每周嘅话题咧，有少少咧，就同大家讲下一个叫美丽的误会。 系， 咁亦即系话咧，大家容易撞板啊。咁头先我哋讲嘅天道酬勤咧，嗰、那个写个方向，第一个系有个陷阱。第二样嘢就系话讲中国文字同埋英鬼佬嘅文字咧，原来有一个咁大嘅分别嘅。 系好极端。 原来当你送一本书俾个仔嘅时间咧、原来你送本英文嘅小说同埋送本中文嘅书俾佢咧，原来喺教仔里边咧都系咁嘅含。如果你送中文书咧，代表佢乖嘅；送英文书系代表佢反叛。 反叛 嘅呢啲你都唔知啦。好啦，咁第三样嘢嘅美丽的误会咧，就系、是、譬如话，我谂两位主持人都会有呢啲咁嘅命噶啦，就是、有人咧会送啲嘢俾你啦啊。咁啊，譬如举例咧，会送只杯俾你嘅时候，譬如果有人送只杯俾你，咁你第一个反应通常都 happy 啦，有嘢送系嘛？但你知唔知佢暗藏咗里边有啲心事喺里边嘅咧？ 吓？心事 有心事， 佢惊我口渴啦。 即系佢有少少啦，即系等于好简单啫。嗱，我哋去旅行， 系 咁，譬如话去个寺庙，哇，嗰寺庙好靓，好好中意咧。咁我哋走嘅时候咧，我本人咧，我就一定会买只杯走。 系 原来又 系 有个含义， 系咩？ 一阵间我哋揭盅啦， 即系喺个佛。 佛寺行落嚟啦，你咪见到好多人，好多啲铺头兴有啲 会 卖嘅 纪念品咯。 咁我唔系间间寺庙买噶，咁、我如果去到某嗰间寺庙里边，系得一个原因，我先揾只杯摆喺屋企度摆嘅啫。咁啊，林记你啊靓女啦，咁你过去有冇靓仔送只杯俾你咧？ 我 有收过，亦都有送过俾人。 嗱，譬如呢啲咁嘅大只杯， 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噶， 或者送一套俾你嗰啲咁啦。 我好中意草杯嘅、 有啲连埋个壶又送又有啦。咁、如果系独立送只杯俾你，或者个杯印咗你嘅名，或者印埋你嘅 样，都有啊， 而送只杯俾你，咁到底佢里边真正嘅含义系咩咧？咁样。咁亦点解李居明去到一个寺庙或者去到一个旅游区 要买杯 呢？如果佢鍾意嗰个地方鍾意嘅地方，我就会买只杯摆屋企度留念呢。咁样。咁原来呢就两位主持咁聪明呢，其实我俾啲 hints 你啦。你用果原来呢人杯住你就明白啦。 哦， 一辈子。 杯子。一辈子。 一辈子。 一辈子。 一辈子。即係举例，譬如我去个寺庙嗰度或者去个旅游区，我好鍾意。我希望未来仲会嚟。或者呢个地方对我嚟讲呢是一辈子嘅喜好，或者一辈子嘅鍾意。咁譬如话我去到清水寺啦，日本啦。 哎，好靓。 咁嗰个地方好靓之外呢，里面参拜嘅方式呢、你跟我去一次，你知道。 好啊好啊好啊， 可唔可以报名 啊？可唔可以报名 啊？ 系啊，系咪有团啊？ 你 跟你去啊？ 我请你去。 啊好啊， 我有冇份啊？ 我请你去。你都未去到嗰个大锤球嗰度摸嗰个石头嗰个秘密。 好啊， 你肯定都唔系。另外嗰个第一天嗰个财神要买嚿翻去搣嘅嗰嚿胶，你又唔知。 我哋拍埋片翻嚟。 哎呀，你成日都去完 添。拍埋片翻嚟。 咁嗰个地方咧，我就会一定买只杯个理由，就因为咧，我会呢一世仲会去。 你想好翻上 系啦，即系我呢一世一辈子我还是要去的，叫一辈子。 我都有买到啊，清水寺就系杯红色嘅。 另外，你嘅清水寺咧，如果你冇食过嗰个抹茶蛋糕，同埋饮过抹茶，同埋食过粒糖咧，你系冇去嘅清水寺。咁嗰度因为传咗日本一间系历史最悠久嘅一间饮抹茶茶同埋食抹茶蛋呢个雪糕嘅铺头，系古董嚟嘅间嘢。 喂，唔系啦，嚟我快定日子啊，师傅，唔好斋讲啊， 错过咗。 所以咧，我就清水寺咧，我就。中意嗰个地方，我谂住未来仲会嚟嘅， 即系一个好重嘅承诺嚟。 咁我就会买只杯。 哦 ，OK。 所以买只杯就系代表呢辈子。所以当我哋要买只杯要送俾阿美儿嘅时间咧，咁即系话我一辈子都要同你做节目。 好啊，好啊，好啊， 师傅， 等 收你，我有冇份啊？ 咁我送只杯俾阿林记咧，即系话林记，我同你半辈子啦，大佬。 半辈子啦，已经。 我咧两个最受欢迎嘅节目都系你做主持咧，你想点啊？而家 好开心啊！ 所以咧，大家而家检讨翻啦，有冇曾经表错情啊？ 我就冇，因为我真系将清水寺买翻嚟嗰只杯咧，送咗俾我只猫啊。 咁啊，即系 佢每日就喺度饮水咯。 即系嗰只猫一辈子都跟着你啦， 冇错。 即系所以佢 我一辈子都爱着佢。 亦即系话佢唔会走咗去第二个屋企嗰度咧，就背弃你啦。 我啲粉丝送杯俾我咯， 咁啊即系话 佢系 你嘅喜爱系一生一世，佢唔会叛离你嘅。 系啦， 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对嗰个人冇咩兴趣，一辈子 就唔好理你啦吓，大家。 咁呢个叫美丽的会唔会咧？ 系啊，好大嘅美丽。 等于你送一个茶壶俾人咧， 啊茶壶亦都 嗰个茶壶通常都会写住难得糊涂，一个壶字同嗰个壶字系同音， 系啊， 所以嗰啲茶壶多数都系写难得糊涂。首先送个茶壶俾人代表咩先？ 叉布。 呢个系最近解释啦，即系话 茶壶。 喂，你讲我茶壶俾我，即系代表 trouble 啊，即系话 trouble。但系古代唔系，茶壶系代表窝心。 哦，因为要煲嘅， 窝心系窝心，窝心。 哦，咁 所以俾个茶壶俾你，送个茶壶俾个学生，送个老师，系代表大家窝心，系大家讲心事。好啦，咁去到后期咧，咁好多紫砂茶壶咧就写难得糊涂四个字啦。 系啊， 呢四个字。又系好容易中招， 唔系好安全咩？呢四个字先应该。 系啊，话你潇洒嘛。 如果你识历史，就知道难得糊涂唔系乱咁送。 哦， 难得糊涂喺乜嘢情况之下送咧？咁样我先埋个关子先。 哦， 通常难得糊涂下边咧就系写咗郑板桥，就咁样系明代人嚟。咁啊，郑板桥咧就喺个难得糊涂下边咧就写咗，佢话放一着退一着，当下心安。即系当你。即系放开下，退一步，即系睇一步海阔天空啦。当下心安噶啦，个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人变糊涂人仲难， 更难 系啊！ 即系你聪明，但系你扮糊涂，或者你对所有嘅嘢唔系咁执着，系好咁好多人一睇呢啲，哎呀啱啦，咁即刻摆屋企啦，或者送俾人哋啦。咁原来咧呢一四个字咧喺一种情况之下先至可以送嘅，如果唔系呢种情况，系唔送得嘅。咁系咩咧？ 同一个人嘅智慧会唔会有关系咧？定同佢嘅运气有关 系咧？系咪佢可能有啲烦烦地送过嘢，等佢唔好咁烦，唔好咁执着啊？ 系啊， 等佢当下心安。 原来当年郑板桥咧，自从写咗《难得糊涂》呢四个字之后咧，佢就开始翻身， 系 即系开始由 bad luck 咧开始转好运。咁、第一啲人就知道佢写呢四个字啦、第二咧佢就开始就人注目啦，于是就得翻个官翻嚟做、本来俾人炒鱿鱼，咁、于是咧全部开始好运咧，就是、由写完《难得糊涂》呢四个字之后嚟噶。咁所以咧喺历代将呢个字如果要送俾人哋嘅时间咧，都会系代表呢个人系穷途末路，然后系开始翻身之意。所以难得糊涂系唔可以送俾一个人，佢系当老肯当令紧，或者行紧运嘅人。如果对行紧运嘅时候，你送一个难得糊涂俾佢咧，其实系暗示紧佢而家系好衰， 穷途末路， 等待翻身之意。咁、即系等于你，如果你送俾阿刘德华写完天道酬勤，你又懒衰整个难得糊涂俾佢啦。咁咧，咁刘德华就话吓，咁、你即系话我要翻身，咁系咪即系话我要好多年冇做好戏，或者好多年冇唱歌啊？咁 愤怒了。 咁如果你送俾张学友咧，张学友啊，我要翻身，咁系咪即系代表呢几年我即系啲戏全部唔掂，攞影帝攞六届都攞唔到啊？咁你咪窒我六届都攞唔到，我要翻身要呢届攞个影帝啊，我都攞唔到，系咪啊？咁系咪窒我咁？所以呢、這个。难得糊涂是只可以送给一些是还未有运行的人、是一定要送、因为送了给你之后呢 他就转运了、 哇那么、 好大的祝福、 所以这个难得糊涂是专是给一些是不是那么掂同埋呢是失紧运的人、一方面就叫他就是说哎求求其其啦不要 潇洒一点啦是啦 当下心安 第二 样 东西就是你一挂了难得糊涂、你就有机会翻身的啦 就可以起运啦、 另外呢、這个难得糊涂咧，即系郑板桥写完之后咧，佢亦写咗另外四个字咧，系成名嘅。但系嗰四个字到而家都冇人肯挂嘅。 咦？点解咧？ 吓，嗰四个字叫做吃亏是福。吃亏是福， 吃亏是福， 听过喎，听过喎。 吃亏是福嘅意思，原来所有人唔中意卦咧，系因为所有人都唔 想蚀底， 系咯 吓。咁啊，于是咧就当然咧，吃亏是福咧就系郑板桥嘅第二号著名嘅字啦。咁里边下面都写得好，佢话满者选之机。咩叫满者选之机咧？佢话人最叻嘅地方就系点咧？即系自己乜都有。 系。 然后咧，当你发生件事嘅时候咧，我都。感觉到我蚀下底俾你咧，我都冇乜衰嘅， 唔介意。 难听啲嚟讲，我积下福嘅。哇，去到呢个境界啊，咩嘢几好啊？ 好 俾你， 系咪几正？系咪啊？咁啊，呢个所以吃亏是福，而家就冇乜人愿意系， 因 为 唔想吃亏啊嘛。 系啦， 但其实好有智慧嘅， 好有智慧。咁如果个人咧送咧，而家好兴呢个叫厚德载物。呢、个我哋阿黎总监咧就又喺个房里边写咗啲字， 好似 厚德载物。啊，我哋阿黎总监咧就写咗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原来嚟自咧就系易经，易经里边咧就叫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佢上一句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咁譬如你叫自强咁咧，就即系代表住咧你系 自强不息咯， 天行健，即系代表你系健康。 健康。 咁如果你系厚德载物咧，系代表你系坤，系代表系嗰个薪金开水库 哇！ 咁啊，黎总监所以挂嗰个咧，帮佢开咗个水库。 咁我哋又摆啦。 同埋系代表嗰、个地势坤咧，系代表屋企嘅阿妈嘅，系负责掌管个财富之外咧。亦系阿妈嘅身份嚟嘅。 原来卦字或者卦画咧都有咁多学问喺度嘅啦。我哋唞一唞先，转头翻嚟继续讲下。 任何对方都要勇猛，前面就有恋人。难道要去巴黎，自有事发生？La tour Eiffel, La tour Eiffel，待我隐藏伤感。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非常听，笑飞。 喂，系我知你读书读到头昏脑胀， 知 我知道你临急抱紧佛脚， 明啊，你好想唞下咧。 闷闷地未听下 DBC 数码儿台 Me Too，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嘅 非常班房咯， 有嘉嘉 Sugar 撑你噶。 呢句说话点讲呢？有人话好正播，有人话好正播。 让呼吸的声音比歌声更动听，现已快灌醉了我的冷静。 你而家听紧嘅就系 DBC 数码电台，大家好，我系林家栋。